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14集，隐患。使臣再一次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这一口比刚才那口还大。 玉石被偷走了，放火融了金器，掩人耳目。 这是有人在收集玉器的感觉啊，都是当年崔家的玉吗？当中的玉石哪里来的？ 是我们大王的私藏，好像是来自中原的。之所以送来当寿礼，是因为听说太后和皇上都很喜欢玉器。 这次好多家送来的寿礼都是玉器啊。 之前有收到风声，说是皇室希望这次送来的是玉器。 有这种事？赵祯并没有很喜欢玉器啊。 感觉是有人故意放出了风声。 那颗蛋长得什么样啊？ 上头有鱼尾吗？ 那是波浪吧，不过被这么一说，的确也是有点像鱼尾。 使节想了想，拿了纸笔来大致画了一下，众人一看，好嘛，鱼尾肚的图案。展昭嫌弃脸看那使臣， 你家大王知道这图什么意思吗？ 不是福如东海吗？ 使臣歪着头一脸天真，展昭哭笑不得，欧阳拍着那使节的肩膀点头。 哎呀，辽王有阵子没见还是如此蠢萌，我就放心了。 留下欧阳跟那些使臣继续逗闷子，展昭和白玉堂出了馆驿回开封府。出门的时候正看到几个宫女捧着饭菜进去，展昭回头看了一眼白玉堂，看看时辰也差不多到晌午了，以为展昭饿了。 猫儿，要不要去吃饭啊？ 展昭终于是收回了视线，挺认真的看白玉堂。 玉堂，你有没有发现每个玉器丢失的地方都有一些共同点？ 都是守卫森严的情况下，神不知鬼不觉丢了东西。 不止，还有出事地方都有同一群人出入，却不会被怀疑。 白玉堂微微的愣了愣，随后皱眉。 你是说每个地方都有宫女？ 嗯，馆驿和别馆里面的丫鬟都是宫女里面挑出来的，不少都是皇宫直接过来的。而皇宫里就算是一些偏僻地方，宫女出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那如果这些宫女里面有个功夫相当好的？ 这么说的话，的确。 展昭又回头找了欧阳，让他想法子弄一份昨晚在驿馆的宫女名单过来。安排完之后，展昭和白玉堂跑去太白居吃饭。二楼上果然小四子、西古路天尊和阴侯四个大闲人都在呢。展昭跑上楼，先问小四子：“ 小四子，你爹他们进宫了吗？”“ 哦，爹爹和九九进宫去了。” 展昭放心了，他昨儿个跟赵普和公孙商量好了，赵普他们先进宫准备，一会儿他和白玉堂吃了饭也过去布个局，看能不能引蛇出洞。小四子晃着腿挺开心，展昭见他心情挺好就纳闷：“ 你爹和九九都进宫了，你竟然不去？” 小四子笑眯眯，一旁西古路插了句嘴：“ 展大姑，今天小良知回来了。” 展昭想了想，对了，算算日子，小梁子的确要来了，狼王宝肯定也有寿礼送来，估计萧梁这小王爷会直接代表他爹来贺寿。林业火也有阵子没见了，魔鬼城不知道会不会送贺礼。小四子这几天盼星星盼月亮，可算把他家小梁子盼回来了。 狼王宝和魔鬼城不会也送来玉器吧？ 不晓得有没有鱼尾肚啊。 阴侯和天尊都问展昭白玉堂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，展昭就将事情一说，说完白玉堂问天尊和阴侯：“ 这崔家的玉器有什么特别吗？除了特别值钱之外。” 天尊和阴侯对视了一眼，都摇头表示没听说过有什么特别。 不过既然是皇家专属的玉匠，会不会雕刻了什么皇朝秘密之类的东西在玉器里？ 也没准儿，里边那死心眼最多，说不定啊，还真弄了些什么秘密藏在玉器里。 什么秘密？宝藏吗？ 小四子和西古洛都嚼着丸子抬头。 宝藏什么的，不像里边的风格吧？哎，你说他弄了张去万咒宫的地图，我倒还信。 天尊是说笑，不过鹰猴可没笑，盯着天尊看了起来。天尊喝着汤见冷场了，就去瞄鹰猴，只是鹰猴皱着眉头盯着他正看呢。 干嘛？ 天尊眨了眨眼，鹰猴放下杯子，认真看天尊。 当年的指路万咒宫的卷轴，妖王的确还给里边了是吧？ 对呀，不是留下来了吗？ 闻言，鹰猴眉头就皱起来了。 有卷轴也没用啊，九龙转盘被丢海里了。 这倒是，而且也没有引路人呢、啊。 鹰猴自言自语，天尊拿筷子敲了敲鹰猴眼前的酒杯。 哎，你别疑神疑鬼的，万咒宫都塌了。 鹰猴又看了天尊一眼，点点头，似乎是放下心来，不过展昭看得出他外公还是有些疑虑。正这时，就听小四子突然问了一句： 九龙轮盘是九条龙首尾相咬卷在一起的吗？ 鹰猴和天尊对视了一眼，张大了嘴，展昭和白玉堂就提醒他： 之前七个案的时候，咱们不是按照妖长天说的做过一个假的吗？ 天尊和鹰猴一愣，都看小四子，小四子点点头： 爹爹书房里摆着做镇纸呢。 鹰猴和天尊都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差点被吓出毛病来。展昭戳戳小四子： 这俩加起来都250岁了，你不要吓唬他们呀。 小四子继续吃丸子，边轻轻晃着腿，一直在一旁观察小四子神情的白玉堂突然开口： 小四子， 嗯， 假的在你爹的书房里，那真的呢？ 五爷放缓了语速，天尊和鹰猴都僵住，看着白玉堂和小四子。展昭坐在白玉堂和小四子中间，瞧着隔着自己对视的一大一小。良久，小四子回答： 碎掉了。 哦。 摔碎之后丢进海里了。 小四子说，之前他在公孙房里玩那个镇纸的时候，眼前就出现了这样一幕画面，那个九龙轮盘被砸碎了，然后扔进了海里。只是就在众人松了口气，觉得虚惊一场，低头准备吃饭的时候，却听小四子又补充了一句： 还有一个。 众人都一愣，鹰猴和天尊都抬起头看小四子： 还有一个。 天尊张大了嘴，鹰猴眉头也皱起来了。小四子伸手拿了两把勺子，一把揣进了怀里，另一把递给展昭，学着一个挺怪异的语调： 这天下独一无二的至宝竟然也被你找到，你果然是朕的救星。 小四子话刚说完，众人就听到咔嚓一声脆响，再看天尊手里的酒杯被捏了个粉粉碎。鹰猴轻轻拍了拍一下天尊的肩膀，让他冷静下来。白玉堂扶额叹了口气，展昭有些状况外： 我们不是说玉石和鱼尾渡吗？为什么扯到万咒宫和九龙轮盘上面了？ 鹰猴伸手指轻轻按了按眉心，看天尊： 我有不好的预感，你呢？ 里边那个阴魂不散的，死了100年还来添乱。 可是那个也碎掉了。 就在鹰猴和天尊一脸纠结的时候，小四子又开口说了一句，展昭和白玉堂都瞧着他： 啊，小祖宗你怎么说话大喘气呀、啊？ 怎么会碎掉？ 天尊有些不解地看小四子，小四子把那个揣在自己怀里的勺子拿出来，放到展昭怀里，然后伸手按住那勺子，在展昭胸前拍了两下，学着一个漫不经心的语调： 皇上胸怀天下嘛，自然神明庇佑，此宝贝绝对独一无二。 众人集体愣住，小四子又从展昭怀里拿出那把勺子： 碎成了粉渣渣。 沉默片刻之后， 就听到展昭扑了一声，阴侯和天尊哈哈大笑了起来，天尊笑得直捶桌。 好想看里边的表情，肯定跟踩了屎一样。 阴侯也扶额摇头，果然没人能占银妖王便宜。展昭和白玉堂也松了口气，换句话说，九龙轮盘的确都毁掉了，阴侯和天尊应该也不用那么担心万咒宫了。展昭给两位老人家夹菜，表示他们想多了，应该没万咒宫什么事儿，没必要自己吓自己。虽然嘴上这样安慰阴侯和天尊，但展昭和白玉堂此时想到的却是另一番心思，不是谁都有小四子这样总能看到点什么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只有他们知道那两个轮盘都已经被销毁了，而崔家身份敏感，费尽心机收集当年崔家留下来的一套鱼尾渡的玉器，目的显然是没那么简单，莫名其妙就联系到了万咒宫，这回真的只是想多了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